罪判处男子有期徒刑三年。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女主播深夜救人反被诬陷，昨天这个消息也是位列了新浪社会新闻评论数和分享数的第一位。北京晨报昨天报道说，主播曾经在节目当中多次播出过救人反被诬陷的事件，没想到自己也遇到了这样的事情。10月31号晚上10点多，南宁市1074频率的女主播姚玉经过凤岭南隧道时，发现一个电动车车主受伤倒地，于是下车施救。没想到好心助人的他却反被伤者诬陷为肇事者，幸好有行车记录仪还了他的清白。事发之后呢，姚玉一直是心有余悸。在当天的晚上10点多，他下班开车回家，进入隧道之后呢，发现了有一辆电动车倒在路中央，一名男子倒在路旁满身是血，而现场还有很多碎石和一些疑似车辆零件的东西。当时隧道车很多，车速非常快，如果不采取措施，地上的人很可能被来往的车辆二次伤害。那见此情况，姚玉和前方一辆车停了下来，那当时他车上正好有一位朋友是医生，他立刻打电话报警叫救护车，这位医生朋友也对伤者进行救护，另外一辆车上的两名男子也下来维护交通。姚玉说，这名倒地的男子神志不清，经过简单包扎后呢，他和朋友就守护在旁边等候警察和120的到来。和姚玉一起停车施救的另外一辆车的车主韦先生，他证实了事发情况。那当时电动车车主像是喝醉了，说不清是谁撞的，因为当时韦先生和朋友还有事儿，就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和车牌号给姚玉，就先行离开了，说万一电动车车主赖说是姚玉撞的，我是目击证人，可以帮他作证。他说真没想到事后这样的事儿还真的就发生了。后来救护车到来以后呢，姚玉和朋友也准备离开，但受伤男子突然挣脱医生，趴到姚玉的这个车的引擎盖前，一口咬定是姚玉撞了他，并且多次出言不逊，以攻击车窗、拍照、横卧等方式阻挠他离开。姚玉说，当时我很愤怒，很委屈，也很害怕，整个人吓得浑身发抖，只好坐在车里不敢动，当时他无论怎么解释都没有用。随后交警和电动车车主的朋友都到了现场，姚宇调出了行车记录仪，证明自己是好心停车相救。那这名男子的朋友和交警一起看了录像，男子就改口对姚宇说，你是好心人，会有好报的，但是自始至终都没有对姚宇表示一点愧疚和感激之情。到了凌晨3点钟，姚宇带着一身的泥和血回到家，他打开门就瘫坐在地上放声大哭。他说，我真的觉得特别委屈，如果我的车没有行车记录仪，如果当时没有其他人，谁来证明救人者的清白呢？女主播深夜好心救人反被诬陷的事情也引发了网民们的热议。那救人者还是肇事者，这个伤者一念间随意给出的这个答案带来了完全不同的结果。那特别是对于见义勇为的救人者来说，寒心恐惧更是不公。好，今天我们就事件点评请到的现场嘉宾是来自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卢明生律师。你好，卢律师。 哎，丹吉老师好，主持人这个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从这个事发现场的各种情况来分析啊，目前的报道来看，即使说当时没有行车记录仪来作证的话，这个受伤男子能讹人讹成功吗？ 实际上是难以成功的。在这篇报道当中，实际上有一个事实交代的非常清楚，就是这个受伤的男子倒在路中央，关键现场还有很多的碎石和到已经有一些疑似车辆零件的东西。那么这表明什么呢？完全可以证实，就姚玉开的这辆车跟这个电动车有没有发生碰撞，这个从这个姚玉开的车的这个车身情况来看，就能够一目了然。那么只不过恰好姚玉这车上装了这个行车记录仪，当然这个能够很快的还原一个现场的情况。当然假如说没有这个东西，那无非是可能会多耽误一些功夫，那么可能姚玉呢可能不能立马离开，可能要配合 警察在现场做一些调查，那应该这个调查应该很快的能够澄清这样一个事实。 嗯， 对，只不过呢，这个姚毅可能说比其他的被讹者相对比较幸运一些。 嗯， 一个方面呢，这个他的这个车跟到这个受伤的这个人，这个有一定的这个车距。 嗯， 啊，并且呢，这个受伤害呢不是当场发生，而是已经发生有一段时间。 对， 他有一个时间差。另外一个呢，就他车上装了这个行车记录仪， 嗯， 这个完全可以清晰地反映这样事实。 对， 实际上很多讹人是能够根据现场的一个情况，能够很快地勘察证实， 对对对， 究竟他是否讹人。 你不能说你就是我撞的，如果撞的话，两车会有碰的痕迹， 嗯， 会做技术鉴定， 对， 是不是你撞的？另外，当时这个案件当中还有一个好心人，也是停下车来一起救助的一个韦先生。 对，我想的就即便没有这个其他的证人在场， 嗯， 那么根据现场的情况，很多事情是可以勘察得出的。 对对对，那这个受伤男子他后来看了这个行车记录仪之后就改口了， 嗯， 对姚玉说啊，你是好心人，会有好报的，等等等等。 嗯， 那这说这讹人好像太容易了吧？你的一句话就说人家是救人者，是肇事者。 嗯，但这个可能从这个被讹的那一方来说， 嗯， 确实会感觉很委屈。 嗯， 但是可能我们要客观的来看，就是说假如说他不是有意的讹的，就是很多你要想这个在事发现场一个人被撞倒之后，他的神志有没有可能保持清醒， 嗯， 特别在这个事件当中还报道交代说有可能喝醉了酒， 嗯， 那么他被撞倒之后他的神志不一定那么清醒， 嗯， 包括有一些老人，实际上我有一些事件我评价说有的时候他不是有意的，他确实可能不知道被谁撞了， 嗯， 包括这个间距大概有多长，那只不过说可能他被救起来之后可能清醒了，他感觉可能是车撞的，那么作为一个自救的或者说急于找到这个请全人的这样一种心态， 嗯， 当然他有可能会告错， 嗯， 这是可能应该说允许存在， 嗯， 但他这种告错是不是有意的和到蓄意的，那么这个可能要更多的情况来以分析。 嗯，那如果说咱们假设就是讹， 嗯， 所谓讹诈啊， 嗯， 说白了是讹诈，那这种讹要承担法律责任吗？ 这是实际上要看情况啊， 嗯， 就是我讲了这个讹，它实际上有很多种， 嗯， 比如说我们讲的碰瓷， 嗯， 那它是故意的， 嗯， 那么以这为牟利， 嗯， 啊获利的一个手段，这是一种。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我讲的可能摔倒或者被撞倒之后，当时就犯糊涂了，犯迷糊了，他有可能会指认错误的， 嗯， 那么这个指认错误就是说有可能是一个确实判断错误了。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不管我随便抓一个人， 嗯， 这实际上是也是两种情形， 嗯， 那么后面这两种可能说在法律上来说这种要追究比如说治安， 嗯， 或者刑事责任的可能性会比较小， 嗯， 因为他也是从这个因为法律上要允许这个受害者来主张自己的权利， 嗯， 当然他如果主张错误了他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嗯， 那么这个责任呢他应该是民事赔偿责任， 嗯， 那么这一块可能在我觉得目前的这样一个法律规范当中不是很全， 嗯， 就是你告错了， 哦， 你应该对于被告错那一方的这个损失， 嗯， 你要完全的承担，比如说误工费呀， 嗯， 包括特别是这个委托律师的这个律师费呀， 嗯， 都应该要承担，但目前的这个法律当中， 嗯， 可能这一块不是很全， 嗯， 对于被错追责的那一方， 嗯， 这个赔偿的这个度不是很够， 嗯， 所以导致了很多人就说你太耽误我时间了。 对对对对对， 如果是这种耽误，你真告错了， 嗯， 你要承担更多的一个赔偿责任， 嗯， 那么可能这样一种情况能够适当的约束。 对对，因为现在也有评论说，真正有那些用心不良想讹对方的这些人，对于他们这种惩治好像见报的很少，不多。 对。这也是看这个可能在侦查，因为像这种敲诈勒索，因为在社会治安处罚法当中也有规定，那么并且呢这个规定就是严重稍严重一点，那么可能是说这个处以这个5日以上10日以下的这样一个拘留，那么更严重一点就是10日到15日的这个行政拘留，就是最多关15天的一个问题， 嗯， 那么更为严重的那么可能多次那么 特别说这个敲诈勒索的这个手段会更恶劣，那么有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 对对对对。 啊，所以说还是得根据这个具体情况。 嗯，有的那个，比如说我讹没讹成，我到你们家去，天天上门去骚扰。 对， 砸你们家东西等等等等，这就属于触犯刑律了。 对， 这是不可取的。 对， 好，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们稍后进段广告，来关注下面这个有争议的强奸案件。男子戴安全套强奸了夜行女，在庭审的时候辩解说是女子要求他戴的。 看盘更精准，买点卖点清晰明了。Level Two 在手，轻松玩转股市。聪明的股民下载大智慧手机版，用免费 Level Two， 详见官网。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嘛。 我正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男子戴安全套强奸了夜行女，在庭审的时候辩称说是女子这样要求的。那昨天这个消息也是引发了数万网友的评论。前天新华网的消息说，女子小玉深夜在路边遇到一名男子侵犯，为了脱身，她要求对方去买安全套，没想到歹徒竟然是有备而来。更让人无语的是，在法庭上这名男子辩解说作案的时候戴了安全套不构成强奸。事情是发生在安徽肥西县，1月8号的凌晨3点多，范某骑电瓶车在某中学门口遇到了小玉女子一个人在路边行走，范某就上前搭讪说愿意送她回家，单纯的小玉就同意了。当两人来到镇计划生育服务中心附近时，范某突然停车将小玉推到了南墙的墙角处，准备实施奸淫。眼看周围深夜无人，小玉自知无力反抗，就对男子提出怕染上性病，要求范某戴上安全套，想借此脱身。没想到范某说电瓶车上就有，并且很快取了回来，随后范某将小玉奸淫。案发后不久，范某被抓获归案。那县法院审理了这个案件，法庭上范某辩解说作案时戴了安全套，这个要求是小玉自己提出来的，所以我认为他是同意的，因此不构成强奸罪。那对此法院审理认为范某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3天前法院对该案作出了一审判决，以强奸罪判处范某有期徒刑3年。那有网友评论说，如果是你，你怎么知道这个女人是不是同意了呢？小玉说要戴安全套，这在男人看来就算是同意了，因为小玉自始至终都没有过反抗，原因就是怕死，所以这男人有理由说女子是自愿的，不是强奸。还有网友说，我很想搞明白戴安全套到底算不算强奸呢？那就这个话题，我们也采访了部分听众，来听一段采访录音。 材料看能够证明违背其意愿的证据不足，不论是从女方的言语上还是从女方的行为上看都是这样。整篇材料中，女方自始至终没有明确对男方的行为说过一个不字，自始至终也没有任何拒绝的行为，更不用说反抗了。甚至有段时间女方脱离了男方的控制，她完全可以试图逃跑，但是她并没有这么做。如果说她是因为害怕而不敢逃跑，这样的推断也是不成立的，因为男方并没有通过任何形式对其进行恐吓。如果仅仅是因为自己单纯而导致自己不愿意的后果发生，那么这样的责任只能由自己来承担，转嫁给其他人显然是不合适的。当然所有的分析都是根据现有的材料来进行的，我们不排除还存在其他的可能性，但是从落实党和国家领导人所要求的依法治国的角度来看， 法律必须严格以事实为依据。对于证据薄弱的案件，本着疑罪从无的原则，我们的法官要有勇气宣判无罪，因为错判的危害要远远大于漏判。 关于这个男子戴套夜行强奸之事，这种是否算强奸，我认为应该是算强奸的。从这个刑法上讲，只要是违背妇女意志的就算强奸。由于量刑上，我觉得这个量刑我觉得不重，应该再严一点，这样有对于社会的安全感。 我认为这戴这个安全套这算不算强奸，这个是因为在法律上规范的是凡是违背妇女意志的性行为全属于强奸。你虽然戴上了这个安全套，但是它还是属于这个强奸的范畴。判的话最后应该判个五六年就可以了。 记者也采访了两位司法所工作人员。 主持人好，我是昌平区东小口司法所的谢杰。我认为这种肯定是强奸，量刑适当。强奸罪是指违背妇女意志，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交的行为。范某某深夜骑摩托车，且随身带有避孕套，说明他的行为是主观故意。单纯的小玉不幸成了他的战利品。小玉的理由可信，夜深人静，如果小玉拼死反抗，说不定把命都丢了。所以小玉以害怕染上性病为由，让范某某去寻找避孕套，寻求脱身。不料范某某随身携带，这些并不能说明小玉愿意和他发生性行为。刑法第236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鉴于本案中没有给小玉造成更大的伤害，而且小玉半夜三更在外，也给罪犯可趁之机，所以我认为量刑还是适当的。 关于男子戴避孕套强奸夜行女这个问题，我觉得这种行为应该算是强奸罪的，因为强奸罪的主要认定是体现在违背了妇女的意志，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这个事件中呢，明显是违背了女孩的意愿。不管你戴不戴避孕套，都是违背了女孩的意愿。我觉得判的是比较轻的，因为这种行为如果算是强奸罪的话，应当是按照刑法中对强奸罪的相应处罚来判处。 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点评嘉宾是来自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的卢明生律师。你好，卢律师。 哎，你好。 这个强奸罪的法律定义是什么？定罪的核心标准是什么？ 像刚才几位这个受访的这个听众实际上都已经说出来了，这个强奸罪的一个法律定义就是以暴力、胁迫或者是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当然这里面实际上很多这个包括听众啊，包括网友可能在探讨这样一个案例的时候，过多的在关注这个避孕套的一个问题，是不是认为这个戴了避孕套，你是不是就是你采取了防护措施，你主动提出来的，是不是你愿意配合？实际上这种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行为，就是对这判定强奸罪并不重要。实际上关键的是前面的过程，你怎么让他跟你发生性关系的？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实际上交代了，这个范某就是在这个深夜，这个突然停车，本身是答应人家说是送人家回家，结果在路当中突然停车，将这个小姑娘小玉推到这个服务中心的南面的墙角处，也就是说把人家强行的推到一个僻静处。那么这个实际上在刑法当中它所规定就是讲有胁迫，还有一个就是说包括还有其他手段。这个其他手段就是说这个时候让小姨在一个墙角处，它就造成了就是有一个造成或者使小姨处于一个孤立无援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中，这个是会有一个极大的一个心理恐惧和到人身安全的一个压力的。那么在这个时候，无论是比如说这个抢劫也好，或者让他掏钱或者让要强行发生性行关系，这个时候是让他不敢来采取反抗的措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那出于质保或者从健康的一个角度考虑，小姨提出说你能不能说去戴个避孕套，这样一个行为，因为在法律当中它是允许甚至是提倡受害人 采取一个安全的一个行为，就只要能保障人身安全，你配合都行。 嗯 啊，因为最为关键的是人身安全，就如果说发生人身安全，包括重大的伤害甚至死亡，这个比这个事后的追究啊，这个再怎么样都难以来弥补这样一个损失。所以这个说，哎，主动要求提出说，哎，戴安全套来作为一个推脱，这显然是难以成立的。 嗯嗯，那现在这个核心标准应该是说违背妇女意愿，这是一个根本的一个核心问题。 对，没错。 嗯， 这个在刑事责任的一个追定上，一般有四个构成要件，所谓的主体、客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那么对于强奸罪，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责任标准说，只要是年满14周岁以上的男子啊，他都构成啊，他都可以成为强奸罪的这样的主体。 嗯， 那么客体方面，那当然是妇女的这个人身。那主观方面，他有强奸的这样故意，那么这个里面有。那么客观方面就是说，哎，我是不同意被迫发生的，那么这个可能在案件当中，很多的强奸案件当中可能会容易比较发生争议的地方。 对对对， 哎，你这样一个可能在过程当中半推半就，或者说，哎，像这个你自己，甚至有的可能自己是女性，有可能身上也带安全套，这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你不能说，哎，他自己掏出了安全套来，这个假如说我们换一个角度，就是说小易自己包里说，你先等等，我这个戴安全让你戴安全套，那这个是不是说，哎，更构不成强奸的？这个显然也不是。 嗯，还是看这个妇女是不是被违背意愿。 对，所谓违背，它往往的可能说在当初是否受到某种压力。 嗯。 啊，被，所以说在这个最高院做了一个司法解释，就是说怎么嘞？这里面有什么其他手段？那么其他手段，他就做了几种概述。首先一个，你趁啊把人家灌醉了，用酒灌醉或者用毒品麻醉了，这是一个你所谓可能有配合的行为，但这个实际上是构成强，因为他没有办法清晰的判断。另外一个就是趁人家熟睡的时候，啊，第三个，这个之前也有报道说，哎，冒充别人，人家熟睡或者这个黑灯瞎火的，你说冒充这个情人，冒充丈夫， 对对， 那么这个也是构成强奸。那么第四个就是说，哎，这个利用别人患病的这样的情况，你说啊，你能帮别人治病，那么这样一个情况啊，利用这样人家治病的这样一个心理，你必须先这个性贿赂一下，那么也构成强奸。那么第五种情况就是刚才说的，就是说故意制造或者这个利用人家孤立无援的这样一种状态，啊，也构成强奸。第六个就是利用一些邪教组织会到门说迷信的一种方法，我能帮你治病驱魔，那么这个也构成强奸。 嗯，其实现在很多强奸案件并不是像我们所想象发生在这荒郊野外月黑风高，其实很多强奸案都市里强奸案是发生在所谓的熟人之间， 对， 带 引号的熟 人，对，比如说网友啊等等。您刚也提到了一点，就是说有的网友约会去了，女孩子可能也是半夜三更的去一个酒店，然后穿的也很暴露很妖艳，去了以后结果跟这个男性怎么发生的不知道啊，可能是事后是各说各有理，但女人就告他是强奸了。 对， 有时候可能也男性有冤的地方，有时候女性也有冤的地方，所以现在很多强奸案件是非常难认定的。 对，所以说这个往往就会看这个无论是公安侦查还是事后的这样一个法院在审理过程当中，可能往往要看就是当时的一个特殊的情景，可能一个当然就是两个人的一个关系的一个程度，啊，有很多就可能就不是恋人，但是呢你们之前有一个这个亲密，有一些其他的一个交往，可能让最为关键的是什么，就事发当时，比如说这个主持人讲的，你本身一个深夜的点，一个你如果不那么熟，一个男人就单独约你，你也赴会了，这会可能让别人会产生一种某种遐想， 你是不是认可了， 哎，对，就是说你单独约你去房间你也去，或者这个深更半夜给你打电话出来你也来，等等啊，那么在这个房间当中，在这个特别是在宾馆当中，这个往往会让人产生某种遐想，哎，这个地方可能是可以来办事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就是说一个就是正常的一个男女之间的一个交往的一个度的一个问题。当然 从这个案件来讲，另外一个方面也是对一些男性朋友们的也是一种警醒， 嗯， 别乱玩， 嗯， 确实我们之前曾经也做过调查或者采访嘛，就是说现在这种婚外情的这样一个发生，或者一夜情的为什么那么频繁，就是说有很多所谓的这个聊天攻击啊、交往攻击等等，一定程度上就是说造成了这样一种泛滥啊。另外一种情况呢，可能会让人感觉就是说这种陌生人之间的交往你愿意聊，是不是一定程度上你同意，或者你有某种意识表示，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在特定场合会有某种半推半就的这样一种发生，但最后可能就对不起， 很难说清楚 啊。但是呢最后可能就女方就说不行，你强奸了我， 对对对 啊，你要给我赔偿等等。那一些很多时候可能一些男性会觉得很冤，就明明是你看你大深夜的你答应我赴约，最后你也痛痛快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也配合，那最后可能一起床或离开房间你就立马就变了，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讲，但像往往在一些案件当中可能会事后会暴露出来说，哎，比如男方说，哎，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哎，女方提出要继续以恋人方式交往，但是我不同意，没有答应，所以他就告我强奸。 我因为财务问题， 对， 等等， 或者说啊，要求结婚，但是男方没有这样一个打算，只是想发生关系，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女方就会觉得，哎，你实际上跟我发生关系，你是要给我做出这种承诺的，那你不承诺，那你就是强奸。但这种交往这种谈判的过程啊，可能难以回原现实，你不能在这过程中有一个像前面这个样的有一个行车记录仪来证明啊，说我们之间是因为这个谈不拢啊造成了说要告我强奸的，那么可能会造成一些冤屈的一些事件，当然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这可能要某种警醒，你一个从男方的角度来说，你不要想着这个真有那么多便宜可占，当然从女性的角度来说，你得考量到，哎，你这个深夜赴约，或者说这个不熟的这个有一些过于亲密的行为举止，是否应该对于一个这个不很熟的异性朋友身上来以表现出来，你可能你一些这个不注意的一些行为让对方会产生一种错觉， 所以女孩子保护自己的时候，你就不要深夜去赴一个不太熟的人的这种约会，你自认为他跟我可能网聊很长时间挺熟了，但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而且对男性来说，女性可能深夜来赴你的约了，也很开心，但事后很有可能你是强奸的，这有可能，只能这么说啊，所以要双方有个自我的保护，因为有时候可能人的男性他不想犯罪，女性也不想被侵害，但后来事情很难说清楚， 对， 所以说我们还是先保护好自己，这是最关键的。特别对男性朋友啊， 对， 有一个忠告哈，就是要对待这个异性的这个朋友，要有一个度为好。 实际上，这个对于女性也好，实际上包括一些公共场所，就会容易引起一些争执，就是说对方穿这么暴露还不让我看，那我多看了一眼就认为是一个猥亵或者等等这种情况，这就是很让人这个难受的这样一种。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嘉宾来自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的卢明生律师，接下来是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装修就用直贴砂浆，不掉瓷砖的好砂浆，直贴砂浆。 广播新生代北京电台第五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了，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听友吧，快速报名，咨询电话8501-3038，广播新生代就等你来。 北京电台第七届听众喜爱的主持人大型评选活动，投票历时60天，10万听众直接参与， 10位最佳和20位优秀主持人，花落谁家？ 无论是咱爸咱妈最爱，还是极具校园人气大奖， 不管是最佳新锐主持、新闻主播，还是最具声音魅力， 首次颁发7个单项奖，即将一一揭晓，敬请期待。